校服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 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李老师根据这个季节和大家分析了怎样抓好脾胃肠的调理工作。 对， 因为抓好了脾胃肠的工作，就能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对，姚老师，你看咱们一直和大家说这个不怕有病，但是你怎么认识这个病。 对， 过去跟大家提到了要抓根本源。 对， 哎，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本，一个抓先天之本就是肾。 对， 一个抓呢 后天之本，就最近这几天讲的脾胃肠。 哎，你抓住了本，你把身体的这些功能给它调整顺了， 不但让它正常发挥，而且还要它超常发挥。 没错啊，你把它调整好了，对你身体整体都非常有好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便秘，也跟大家说的比较细了。实际上细的东西还有吗？ 有， 还有。有些问了，这个便秘是怎么形成的？你知道这个原因，你从那根上，你去杜绝它。 我们帮大家分析找着形成你便秘的原因，从根本上杜绝便秘，解决便秘。 第一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 就是每天早上都要按点排便。 没错，而且要注意从年轻时候就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先卸后装。早晨一定要卸，卸掉包袱，卸掉垃圾，然后我们再去吃去，吃完之后我们再去工作去，那就我们身体做了充分的充足的准备。这样会伤身体吗？ 不会的。 不会伤身体。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年轻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一睁眼到点了，有便意吗？ 但是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憋着。久而久之，我们身体正常的这生物钟 就给打乱了， 那规律全都打乱了。很多人它怎么形成的呀？哎，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给大家列出来。年轻人是不在乎这个，不在意，但是到老了之后，那上年纪为一次排便多么痛苦，多么艰难，但是呢他没有这情况，没有这体会，所以他不在意，最后形成了在调啊在治方面又不得当，所以为什么出现了50年的便秘，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根据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活动量比较少，运动量少，再加上你精神呢、神经啊比较紧张，它也影响了人体的新陈代谢。 是的。 年轻人呢有些便秘是什么呢？一个我们说的生活习惯常憋着，还有一个呢跟他的饮食有关系。饮食吃上火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炒的、炸的、煎的，这些东西都伤津液，都容易使人上火。 另外呢，年轻的还有一点，小朋友有没有便秘的？ 也有啊， 出现也不少了。那是怎么着？吃水果少，特别是吃蔬菜少。还有一个啊，我们说的便秘的一些原因，那就是紧张。这一紧张，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对我们的消化、对我们的循环、对我们的神经和精神 都受到了影响， 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在便秘问题上有老的问题啊，也有新的问题。说我们也有些人呢，因为有其他的病吃药， 还有药物造成的便秘， 药物造成的啊，在临床上也不少见。另外我们说的失血性便秘，这就是 由于失血造成这个便秘， 你就补血就行了。一补血之后，哎，这个便秘情况慢慢就缓解了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一讲，一个便秘这个问题有多少种原因？ 大概有五种原因，我给总结一下啊。 啊， 你看您讲到有饮食上的， 嗯， 还有是生活习惯的， 对， 还有来自现在的这个紧张综合症， 嗯， 还有就是药物， 嗯， 第五点就是您刚说的这个失血性的便秘， 嗯，所以原因很多，我们把它都列出来，列出来一个是我们对号入座，啊，您是属于阳虚啊，是阴虚，您这病是怎么引起的？啊，我们尽量的对号入座，这样有针对性的去干什么呀？调下，是预防下，想办法把它逐渐的恢复。恢复什么呀？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不是恢复了大便，我们往往啊就是着眼于这种现象，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示，而是重点恢复它的肠的肠胃的功能， 就是脾胃肠的功能， 功能 让它正常的发挥。 像我们讲这句话的同时呢，不仅仅是讲到了便秘，而且还讲到了腹泻。 对， 是吧？你不管是腹泻也好，是吧？你是便秘也好，是吧？ 就是肠功能紊乱了或者降低了， 所以你抓住了核心问题，减少走入误区误治。就像我们说的啊，你恨不得把大便排下来了，你结果吃什么？是吧？ 番泻叶呀， 番泻叶呀， 往下打的这些泻药， 三黄片呢？ 是的。 那你着重于什么了？着重于要解决排便，是大便排下来，但是为日后排便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更大的阻力。为什么呢？你伤了肠的功能， 你把肠黏膜都损伤了， 损伤了。 如果要恢复这肠黏膜， 太难了，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养成一个早晨排便的一个良好习惯？我们许多疾病的发生，现在给已经有数字化了，60%这个疾病它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不规律、不科学而造成的。你找根儿、找本，怎么去找啊？啊，你要从这儿找。另外，中医讲究了标本兼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病情稳定，标本兼治。所以这情况我们把这个啊宏观的框架哎给大家讲清楚了，这样呢避免了啊，你比如我吃这个泻液排下去了，你就要知道它对你的肠功能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肠黏膜脱落，你说它脱落以后你再恢复起来这个功能，你说难不难？ 难呢。 但是有人说我一喝那个就挺灵，一喝它就能够排便，他给你讲的什么？讲的是一个标啊。 对，他没认识到本，也不了解。 他不了解，这就需要我们把这个事情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分析透了。哦，知道了，要针对性的治疗。在上档节目谈到喝这个生物菌，这个呢就有好处了。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阳虚便秘、阴虚便秘、气虚便秘、 血虚便秘 等等，这些大家听了，当时听的时候似乎有点明白，哎，等不听了之后就都忘了。另外我知道了，谁给我去治疗啊？怎么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啊？这都发生困难。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关键的它根源是什么？你的肠功能紊乱， 就是你的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调了。 你看看，这回就说到点上了。这个呢，你不管是便秘也好，你是腹泻也好，都说明你的肠功能出现问题了。 对， 我们去从肠功能的这个角度去给它调去啊，去给它养去。 是的， 增加我们肠道的菌群， 为我们的这个肠道增加这个有益菌。 你肠道好了，另外它对胃也好， 是的， 对你饮食也有好处 啊，尤其就是食欲不好的， 对， 就是吃饭不香的这些老年朋友也可以试试。 吃完了发满发胀不消化，我们如果用这个啊，生物菌， 对， 是吧？他把这个肠和胃都给你调了，一调好了，你吃饭香了。另外呢，你吃饭香了，对你睡眠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是吧？你吃饭香了，是不是有精神有劲儿？ 对，体力倍增。 是不是你免疫力得到提高了？ 当然了，脾胃的功能提高了，免疫力自然而然就增强了。 所以科学不断的发展，是吧？所以我们一说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一定要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怎么把它分析？我们帮助大家分析，分析这些原因，说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我们要选出一个什么呢？简单的、方便的、安全系数大的，又特别自然的，就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啊损害啊。你比如说阳虚也好，阴虚也好，你用药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经验啊。阳虚我补多大的阳？我补阳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注意阴？这对于一个技术不娴熟的，那就是一个障碍了。这个呢，就简单化了，是吧？你不管是便秘多严重的，你不管还是腹泻的，我们去增强这个功能，就像我们说呢，推肚子，是不是？我们推肚子解决很多人的便秘啊？ 是的。 啊，有人推完了之后，哎呀，解大便非常痛快，推到肚子的时候就觉着这肚里怎么着，呼噜了。响了，有的打嗝了，有的放屁了，这不就通了吗？那一开始呢，很多人便秘的人他推肚子，腹泻的人他不敢推，他不敢推。 开始大家不了解的人， 不了解， 还以为这个推肚子只对便秘有效果。 对啊，他以为大便是推下来的。 嗯，后来大家了解了，推肚子是增强脾胃肠的功能。 这回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呢，多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方法，现在又给大家提供这个，说说这个生物菌，是不是？ 对。 这个呢，也是非常自然的，它只是增强你体内的一个功能。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多给大家提供？有人说啊，是推肚子挺舒服的，但是有些人坚持不了。你看，从一开始宣传到现在，还有多少人去坚持啊？ 但是也有不少人一直在坚持。 你看。说不坚持了，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再给他们想个更简单的方法呀？ 那就为你的肠道增加这些乳酸菌呐、双歧杆菌呐这些有益菌。 这个就是说呀，这个我们大家呀，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便秘引起的各种类型，同时也说了说腹泻，是不是？也说说腹泻，不管是腹泻也好，便秘也好，都说明我们的身体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光看到便秘了、腹泻了这种症状、这种现象，啊，一定要从由表及里，通过现象看到我们的实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根本上解决了，症状它不就慢慢减轻和消失了吗？所以方法很多，就说推肚子是一种不花钱的方法，但是有些人难坚持。除了推肚子，我们还有方法吗？ 还有啊， 还有方法呀。你可以做脚底下的按摩吗？ 对， 脚底下的左脚的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通过脚底按摩刺激我们在脚底下的这个器官组织的反射区，增加它的功能，增强它的蠕动啊，也能够使大便排下来。 对，你还可以按摩你后背的腰部以下的这个大肠腧。 对啊， 刺激这个穴位对排便也有很好的效果。 腿上的丰隆穴， 对， 又能够减肥，又能够去脂，还能够利于排便。所以方法很多，但是临床上病多，方法大家掌握的少。所以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哪些食物容易引起便干。咱们光说这个便秘了，咱们说说这个腹泻。你比如说这腹泻，你就可以吃什么山药， 长山药， 每天吃啊，半匙五寸，你怎么吃都行，蒸着吃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是吧？你做粥的时候熬在粥里边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啊。那炒着吃也可以啊。 都可以啊，只要吃到你肚里，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三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个山药，不管是药用还是食用 啊，都特别受到欢迎。它是药食啊同用的一种。我们就炒菜，刚才杨老师说的炒菜，能炒菜吗？能炒啊，可以的。这个山药炒木耳，还有什么菜还可以？八山药，也可以做汤。那汤里是你煮鸡汤、排骨汤的时候，你搁山药，那还可以做粥，是吧？山药粥最简单方法，你可以蒸着吃，但是一定要坚持吃。哪三方面啊？说了半天，一个是我们这健对脾胃有好处，另外对肾有好处，还有呢， 益肺， 益肺， 健脾补肾益肺 啊。这姚老师高度概括就把这个山药就说了，这是药食同源。另外呢，腹泻。长期的腹泻，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有的人这五更泻，五更泻属于什么？属于脾肾阳虚， 那就应该从脾肾上调，应该补脾补肾。 对，你止是止不住，是吧？你看现在有些药你便秘了它就给泻，你跑肚了它就给你止，非常简单。在中医这方面呢，又增加了标本兼治、辨证论治啊，什么原因啊，就是说五更泻，就是我们常说的早上一醒，卫生间报道一天有多少次，有人最少都是两次，两次以上。有人说哎呀，我一天得四五次、五六次。 对， 然后这些人胖不了，给你多少好吃的都会怎么样？不会吸收啊， 排下去了， 都排下去了，这营养造成你消瘦啊、没劲儿啊，极大的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这个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艾灸的方法。 对，艾灸的方法效果也特别好。 不错，灸命门、灸肚脐， 还有足三里。 足三里，天气现在慢慢凉了，正好啊，你太冷了它也不好，你得关着窗户，这烟往哪跑？所以有这时机，正是这时候的脾胃肠。这个秋季啊，这个肺俞大肠相表里啊， 正是这个交接的时候。 而且姚老师不讲了吗？这时候肠胃性感冒也多呀。针对这些临床的这一段的实际情况，我们把这段的病给大家啊说清楚，把这个病的临床的各种表现又给大家说到，把它的原因也说了，另外措施方法。 这个长夏和秋季交接的时候，正好是养脾养胃养肠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凡是患有这个胃肠肠胃疾病的朋友们，就在这个时机调理咱们的脾胃肠，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没错， 这也叫借天时。 借天时啊，因为你比如说它长夏，为什么谈到脾胃肠呢？要瓜果梨桃下来了， 这个8月15就是咱们这个水果最全的这个季节。 你洗的净不净，干净不干净，你吃的多与少，你凉的热的是不是混着吃，这都很容易发生这个是吧脾胃肠胃的疾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段我们就着重的跟姚老师把这个专题讲的内容是多了一些，就是呢正是这个季节容易发病的。另外我们还特别说到了，在入冬之前一定要做一次是吧体内的垃圾的清理，这个意义就比较深了。 是的， 是吧？而且意义深到什么？深到明年的春天发不发病。不仅仅是这个，这个工作做好了对你当时有好处，让你保证你的肠胃在这段容易发病的时候怎么安全度过，不让他得病。而且呢在这段时间不但不让他得病，而且给他做一次大扫除， 为了迎接下一季的到来。 没错， 做好这个铺垫工作， 清理完了体内的垃圾，你可以纳入了秋季贴标， 对， 冬季进补。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11年寒来暑往，历经风雨雪霜，11载辛勤耕耘，收获硕果健康。值此北京祥康11周年之际，让家人们欢聚一堂，学习养生知识，掌握健康方法，交流康复经验，畅谈心得体会。拉拉家常话养生，记得9月16日在厂桥店举办11周年庆典活动，上午9:30开始，诚邀家人们回家团聚。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 哎， 刘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哎，姚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哎， 以后啊，我就把什么茶呀、那个腰带， 哎， 跟那个枕头，我就买了。 哎，全副武装。 买了腰带，我是这个，我跟人说是这毛病啊。 哎， 他说那个我原来是胃，在医院检查做胃镜，他说我是浅保性胃炎。 哦哦。 哎，还有这个那叫什么豆出血。 嗯。 哎，通过喝茶、按摩，这个做五步操吧。就是这一系列吧，泡脚、推肚子， 对， 哎，现在这哎压根没犯，现在基本上全都挺好的， 嗯， 哎，这是一个， 这收获不错， 哎，还一个原来也是犯失眠，哎，完了枕这枕头，通过干梳头，哎，按摩百会穴，现在觉也睡好了， 哎，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就说我要向您呢，这个有一个问题，我向您 来说说问题， 给我出出招。就是这隔了半儿啊，这个膝盖这块儿啊，哎，疼，上医院照一片子，他说是骨刺。 哦。 一瞅是骨刺，有一小尖儿。 哦。 有一小尖儿，开药啊，吃药也不管事儿。 哎。 不管事儿啊，哎，他就按摩也不行，摸着好全肿了。 哎。 我不行，还得上医院。 嗯。 到医院呢。我这又照片子，我一瞅积水。 哦， 积水第一次抽了是，3.5管。 嗯， 哎，完了又给打一针儿，回头好了，哎，不疼了，也不肿了，消肿了啊！没过一个月又犯了。 嗯， 还是这个。 嗯， 我就说这个还是积血，也积水。 嗯， 我就问问您这个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调理这个？ 您手里有我们那个偏方吗？ 啊，偏方我不知道啥那偏方。 这个姚老师啊， 嗯， 像这个我们在养生堂，可能所有的香港养生老师都知道这个偏方， 对， 是吧？ 嗯， 这个效果呢，通过我临床运用了这几十年吧， 嗯， 啊，咱们不敢说太大了，是吧？这个水啊，是膝盖这个滑膜积液，抽完了它还有，它还会穿。 嗯， 因为他没从根上解决，是不是啊？嗯，所以呢，最起码你把这个通了，把这个机能恢复了，它不再涨水，啊，而不是单纯的有水就抽，有水就抽。 是的， 是不是 啊？从根上要解决它。 哎，要解决它。 嗯， 所以咱们这个偏方啊，像这个情况，你直接问养生堂，哪个养生堂都知道这个偏方，是不是啊？ 嗯。 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是吧？啊，这是一个。另外，有关骨刺的事儿。啊，骨刺的事儿啊，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有耐心，得慢慢让它化开，是不是？它为什么长骨刺？骨刺是一个，是吧？发生一个代谢，是吧？它为什么要长骨刺？是吧？这机体出现了一些情况，是吧？一种的，反射， 嗯， 知道吧？所以像这个骨刺，是吧？我们要清楚，一定得拿醋泡，哎，你别乱泡，是不是？哎，拿醋，是吧？ 热敷可以吧？哈， 他现在的问题，你就有骨刺又有积水的问题，你先不要解决骨刺的问题， 先解决那积水。 哎， 对， 所以有时候这病啊，是吧？有些人呢，你看我在写着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患者，其中我立了一个提纲，这提纲叫什么？人有病，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啊，应该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怎么叫合格了？你就听节目啊，就听明白了。比如说，你出现积水，又出现了骨刺，你要先解决水的问题，后解决骨刺的问题。 对， 啊，这个主要是它不通了，积住水了。 嗯， 你要学会把它搞通了啊，是不是？怎么去搞通了？当你肿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搁上刺宝。 嗯， 那这就清楚了。是吧？而且用偏方，是不是？把这偏方和刺宝结合着用，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 对， 骨刺咱们回来再说， 嗯， 好不好？今天时间到了，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再会，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